我回家了，爱德华，让我留下吧。 听众朋友，优秀配音演员配音精选系列节目的第一集《秋月峰配音精选》就播送到这里。编辑写稿于胜利，解说曾凯，复制合成刘芳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